着头。 在午夜里，我时常会听到一些复杂的心情。有的人在说，我想给他打电话，他为什么还不给我发短信？他今天怎么了？算了吧，在临睡前，别去打扰他的心，就送他一首夜歌吧，他就叫别去打扰他的心。 等他的爱几个夏天已过完，心里面还记得他温热的脸，漫长的路或许

我是一个那个就是广告公司的从业人员，然后加班吧，经常加，对我们这行来说加班家常便饭吧。我觉得就是你像我广告那个创意，然后就我们不是经常开那头脑风暴嘛，然后就天天有时候在一块儿碰头，碰一碰就两个钟头，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就出去吃一顿搓一顿什么的，然后再去泡吧。其实觉得反正一个人单身生活嘛，单身无所谓，加班就加班吧。 你的人还在，你的心不在，剩下虚假的关怀，谢谢都来不及，只是别假装你无奈。过去早已经忘了未来，熬到了今天还没说出来，如果隐瞒是你的慷慨，倒不如坦白。不爱感觉承认失败，不说我都一样明白，表情没有感情，你不是演戏的天才，等待也是一种伤害，也许我最虚伪的愉快，你只想自在，结局我不想再猜。你的手还在，你的情不在，不用分手都被爱，随着天意安排，我眼睛不能不张开。你温柔的泪快掉下来，可惜填不满孤独的大海，如果你的心肠还不坏，倒不如坦白。不爱感觉承认失败，不说我都一样明白，表情没有感情，你不是掩饰的天才，等待也是一种伤害，也许我最虚伪的愉快，你只想自由自在，结局我不想再猜。 这是黄凯芹的虚情假意，怎么才能够判断虚情假意呢？只能凭借经验，凭借一些过往的伤痕。这首歌叫《蓝色的回忆》，它代表什么呢？ 又开始想你，在这夜里强烈的脆弱，寂寞的呼吸还继续温习，搜寻记忆那最美风景，忘情的飘荡，我心底 的你，